奇亚玲监制，冼坤林配音，唐玲编剧。 早翻嚟啊！唔使应酬咩？ 有应酬都唔去咯，早啲翻屋企。我好攰，叫阿三斟杯茶俾我。 阿三去睇医生啊，我斟俾你。 嗯。诶，阿三因咩事要睇医生啊？ 感冒喎，你啲咁嘅天时最易感冒噶啦。 嗱，饮茶。 哦。 呢排周时都听到你话好攰嘅，系咪公司嘅事好伤脑筋啫？ 唉，做生意几时都咁伤脑筋嘅呢？ 我都话叫你唔好咁操劳噶啦，点都要有充分时间休息先得噶嘛。 讲就系咁讲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嘛。我喺你爸爸手上接咗呢盘生意过嚟，点都要使到公司嘅业务更上一层楼。咁先对得住佢老人家嘅。 如果爸爸知道你咁管事，我谂佢 我都话我唔会令佢失望噶咯。 你唔单止继承佢嘅事业，而且仲待得我咁好。如果佢传下有知，佢一定会觉得好安慰。 希望系咁啦。而家我喺生意上每逢遇到咩困难呢？我就会想起他那种创业的时候开山劈石的艰苦情形，那就增加了我应付困难的决心。我一定要将他那种不怕艰难不怕辛苦的精神发扬光大。 你有这样的决心，爸爸一定安乐晒了。他可能听到你这样说，看看看他笑得多开心。 好、哦，你几时又将幅相挂翻上去啊？ 咪今日咯，我揾人做个相架噶嘛。当时又会咁大意嘅，嗰口钉都钉唔稳，成个相架跌咗落嚟。 吓、啊，系当时我啊大意啲嘅，不过个相架又唔系好重，我估唔到佢咁都唔够力嘅。 而家好啦，我专登揾人。翻嚟用个电钻钻口钉入去，咁以后就算打风都打唔甩啦。 其实嗰幅相唔一定要挂喺个树嘅， 挂喺嗰个位置最好噶啦。嗱，企喺厅嗰度，无论边个角度都见到佢嘅。呢，你而家呢个位置最好添啊！一坐低就对到正啊。你话噶嘛？一谂起爸爸呢，就会觉得好大鼓舞噶嘛。 想起就是啫，对到正就不同啦。 有咩不同得噶？ 佢张相系影得唔错，又够威严，又觉得好可爱。但系唔知点解，我见到佢幅相咧，我就谂起佢个死样，睁眉突眼咁，好得人惊。我谂起我都会发恶梦。 嗯，点解要谂埋啲咁嘅嘢啫？ 印象太深啊嘛！你嗱，我而家见到佢幅相咧，又谂起佢瞓喺殓房嗰阵时嗰个样 子。哎呀，都系叫你唔好谂埋啲咁嘅嘢咯。 你早啲又唔讲俾我听。如果早知道你要挂翻幅相上去咧，我就叫你无谓费心嘅。 哎呀，都已经挂咗上去啦，算啦。哦，唔知三姐点解咁耐都未翻咧？等我教水俾你冲凉啦，吓，冲完凉瞓翻觉先啦，好冇？ 系咁得正喺处，笃眼笃鼻，睇见眼冤。 李仔， 嘿，不咁啱啊，嚟坐坐坐坐坐， 得啦得啦，阿王，哎呀，你等咗好耐啦， 唔好提啦，足足等咗一个钟头。 哦，喂，郑天恒唔系真系忙得咁紧要啊？想嚟见佢啊，居然要排队。 如果冇预约呢，咁仲甘心死底？早就打电话同佢个秘书 book 咗时间噶啦嘛，啊，咁都仲要摆款？ 摆款啊？ 冇法子啦，跪地喂猪乸睇钱份上，鬼叫我哋要求佢咩？吓、 哦，我就未同佢交过手，朋友介绍我嚟同佢攞货咧，咁我即管嚟见下佢咁解嘅啫。 李仔啊， 嗯， 话你听啦，倾唔成固然冇趣味啦，就算倾得成，有生意做啦，以后就更加要受气。 哦，你好似好了解佢咁啊！ 你唔知佢个底咩？ 嗯，咩料啊？ 冇嘢噶，够胆就得噶啦。 开边饭啊？ 佢起初咧就喺个外父嘅公司做文员嘅， 嗯， 可能个麦头唔错啦。唔知用咩手段，居然博到太子女嘅欢心。老头子知道，梗系岂有此理啦。因为癞蛤蟆想食天鹅肉啊嘛，一怒之下啦。数佢埋街， 哦，咁太子女仲有冇同佢来往噶嘛？ 如果冇同佢来往啊，咁佢就冇今日啦。 冇理由啊，佢外父啊，点肯成盘生意交集俾佢啊？ 咁我有内幕消息喎。 嗯， 虽然佢外父当年啊数咗佢埋街，但系佢一样有本事咧，使到个太子女个肚大咗。 哦，即系生米煮成饭咁就冇符啦，系嘛？ 最奇啊，就系佢同太子女结婚冇几耐啊，个外父有日揸车出街，啊，居然交通意外，掟咗喎， 吓，撞车啊！ 听到死因研究报告话咧，汽车机件发生故障喎。 哦， 我舊老细当时曾经去参加佢外父嘅丧礼，瞻仰遗容嘅时候咧，哇，见到个外父啊，仲睁大对眼， 吓，系冇理由啊，化妆师点都会做下手脚。等佢好好睇睇噶啦， 话搞极都唔掂，佢个眼皮硬系合唔埋， 咁奇？ 唉，做人除咗要讲下命水呢，大概都仲有啲本事得嘅吓。郑天恒接手去搞呢盘生意之后，唔单止俾佢搞到头头是道，而家生意越做越大，香港地几时都系英雄莫问出处噶啦。而家仲有边个咁得闲？去去企嘅自用得噶，系咪先？ 咁就系， 而家佢掂晒啦，要风得风啊，要雨得雨噶啦。唉，难为个外父死唔晚毕肉真。 唉，咁啊难讲啦，各有前因啊嘛。 咁啊系啦。 喂 ，Shirley 啊， 系啊，郑生，咩事啊？ 你入入嚟。 好啊。诶，郑生，点解你面色咁曳嘅？ 我好似有啲头晕啊。 咁啊，我攞啲药油入嚟同你出下佢。 唔使，我谂我有啲疲劳，所以先觉得头晕嘅啫。如果唔系。唔会话见到咁多嘢。 你见到乜嘢啊？ 吓、啊，哦，冇乜嘢，即系满天星斗咁啦。 满天星斗系嘛？咁都唔紧要，最怕见鬼啫。 Shirley，你点解要讲啲咁嘅嘢？ 对唔住啊，我乱咁噏噶咋。 以后喺我面前唔好讲鬼啊。 哦，我知啦。 你同我按摩下个头啊。 好啊。咁你挨住啊？ 嗯， 得唔得？ 唉，使晒力吓，嗱，我按摩太容易啦。 嗯，郑生，迟下我去学下按摩好唔好啊？ 点解？ 哦，如果我识按摩嘅， 咁以后咧，你觉得疲劳嘅话，咁我就可以做得好啲啊嘛。 嗯，你而家都做得唔错啊。 真噶？ 好舒服啊。Shirley 啊， 嗯， 你喺树做咗咁耐，对呢份工觉得满唔满意？ 满意，你待得我咁好，我梗系满意啦。不过唔知你对我工作满唔满意就真。 你做得唔错啊，又咁听话，又咁抵得谂，我最中意咧就系呢种人噶。 真噶？ 嗯。嗱，本来你上手嗰个亦都做得唔错嘅， 嗯， 但系就偏偏要移民，一声移民咧就咩都冇得倾啦。就算咩条件啊，都留佢唔住。啊，系啦， 嗯， 你中唔中意旅行噶？ 梗系中意啦，不过去旅行除咗要钱，仲要时间。 哦，嗱，下一次我带埋你去业务旅行， 嗯， 咁你又唔使咁大花费啦。 但系如果俾郑太知道， 真系傻嘅。我有心要带你去啊，咁就梗系知道点样安排嘅啦。 啊。 好啦，你都好攰噶啦，可以停手啦。嗯， 好啊。咁点啊？而家你觉得点？ 嗯，舒服好多。 啊，系啊，今晚黑大发公司嘅春茗，你去唔去啊？ 去。 咁你放工之后，使唔使翻去屋企换衫啊？ 唔翻咯。啊，通知阿财，到时将我架车泊喺楼下等我啦。 嗯，好啊，我会噶啦。郑生啊，我焗咗杯野山花旗参茶俾你提一阵。 好，好，好。啊，你又真系上得周到。 郑生，杯参茶啱饮噶啦。 好啊，哇，好香啊！ 梗系啦，贵价嘢嚟噶噃，成千蚊一两噶，唔系个个都买得起噶。 呵呵，钱就唔系问题，至紧要有益。 唔好讲咁多啦，趁热饮先有益噶，摊冻咗冇益啦。 好，好，好，听晒你话。嗯。咦咦咦？ 嗯。 喂。我点解只杯？ 个杯洗得好干净噶，我用滚水消毒过，然之后斟啲参茶落去噶。 喂，我唔系话嗰只杯唔干净啊。 咁系咩啊？ 唔知点解，我望下嗰杯参茶， 嗯， 好似有个人影咁嘅。 傻啦，点会咧？你估玩把戏咩？ 你帮下眼， 嗯， 睇下有冇嘢。 好啦，嗯，冇啊，乜嘢都冇。你眼花、 啊、真系眼花。 郑生啊，你再唔饮咧，杯参茶冻噶啦，嚟饮咗佢先啦。 哦， 做咩？做咩？ 喂，杯参茶唔系有渣系嘛？ 梗系唔系啦，隔晒嗰啲心渣，然之后先俾你饮嘅。嗱，你睇，而家仲可以睇得好清楚，边度有渣先得噶？ 点解我热吞咗啲嘢落肚咁嘅？ 你心理作用啫系嘛？ 喂 ，Shirley 啊， 嗯， 我都系唔饮啦。 点解啊？仲有大半杯咁多，嘥咗佢。 真系奇啦！我饮咗一啖咧，就觉得个肚有啲唔舒服。 又会咁嘅？ 攞翻出嚟啦，攞翻出嚟啦！诶、嗯，记得叫阿财泊架车喺楼下等我啊！我休息一阵出街噶。 咁好啦，嗱，你挨张凳我树恰一阵，养下神一下。 嗯。 过，要你揸车嘅时候，无论如何都要注意安全，千祈唔好开咁快啫。但系冇理由啊，行到好似蜗牛咁慢噶嘛。 郑生，前面塞得好紧要啊！ 而家咩时候啊？成点钟啦噃，三更半夜仲塞车。 系啊，郑生， 冇理由嘅。 郑生，你做乜嘢啊？ 唔知系咪饮咗个杯心茶，硬系觉得个肚唔舒服。 哦， 搞到我头先春明我都冇心机食嘢。 系唔系肚屙啊？ 痛啊！ 哦，痛都好过屙。 即系话， 肚痛可以忍啊嘛，肚屙就麻烦啦。 真系急惊风雨着万浪中，越想快翻屋企就越系慢吞吞。 我都想快啲嘅，郑生。但系行唔喐，冇办法啦。 喂，你做乜嘢啊？ 对唔住啊，郑生，前面架车突然停低，好彩我都眼明手快。 哎呀，掉头啦，搵路行啊！ 唔得啊，郑生。 我话得就得啦，咩叫做唔得的啊？ 你瞓低喺个位处就唔知啫。而家前前后后都排晒长龙，啲车塞住晒啊！而家变咗进退两难啊！ 有咁嘅事？哎呀，搞乜鬼呀、啊？呢条路周时都系咁经过噶啦，通常到咗呢个时候啊，想揾多架车睇下都冇嘅。而家居然塞得咁紧要呢？有嘅真， 唔知前面系唔系有交通意外咧？ 咩话？ 而家真系寸步难行啊！咁搞法，我哋闲闲地要一两个钟头先至翻到屋企。 我唔等啦，你等啦。 郑生，咁你点样翻屋企啊？ 我落车，我行我隔篱街市的士。 呢个时候好难接的士噶、哦， 又唔通我坐喺处等死咩？你揸架车翻嚟啦，我落车。发生咩事啊？你做咩前前后后嗰啲汽车都话甩皮甩得好似堆烂铁咁嘅？唔通我眼花？系啊，我唔系眼花啊，我睇得好清楚噶噃。哇！喂，做咩连揸车嗰啲友仔一个二个都不似人形咁噶？一个二个都望住我，唔系我唔守交通规则，点解会咁啊？唔系啊，翻上车，又翻上车。 郑生，系咪塞到冇路行啊？ 冇路行， 我都话噶啦，简直系死路一条。 边话？ 郑生，又是肚痛啊？系咪痛得好紧要啊？咁啊，轮唔轮啦？我又冇带药留喺身，唔系啦。等我落车问下边个有药油。 唔使， 系咁痛唔系办法噶噃。郑生啊，隔篱嗰位先生同你打招呼啊，系咪识你噶？等我搞低块玻璃，问佢有冇药油咧。 天行 吓，外父。 郑生，你讲咩啊？ 唔好以为过咗关啦，有报应噶。 郑生，你做咩啊？ 哎呀，乜硬直直咁摊喺树啊？ 系唔系心脏病发作啊？哎呀，冇得救啦！ 报应是由杨广培、徐碧、钱佩卿、叶佳、殷锦华、陈森、何文光联合播出。